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50集。 侯宁惨叫一声，连滚带爬到边缘往下望。顶楼居民修了一个玻璃阳台，董思阳正站在阳台顶棚仰头看他。侯宁跌坐，董思阳跃起，扒着墙上的空调器上来了。他仰头躺在地上，给自己点了根烟。 哼，没死，等会儿跟我回去。 侯宁缓了大半天才找回声音。 董思阳，你是疯子吧？ 董思阳咯咯笑， 嘿嘿嘿，可能吧。 他笑着笑着，忽然脸色一僵。 怎么了？ 腰好像闪了。 活该。 后来，董思阳被侯宁架着去医院。董思阳临时叫李寻帮忙，跟李寻说腰闪了，李寻没信。再后来，李寻回家跟朱韵说董思阳腰闪了，朱韵也没信。大概他们都想不到董思阳会以这种诡异的方式受伤吧。三个小朋友在罗马斗兽场疯玩半天，一个个累得喘气都费劲。朱韵一手拉着一个儿子，李寻抱着昏昏欲睡的李月玲返回酒店。无论朱韵如何劝说，孩子们就是不肯洗澡，倒在床上眨眼间就睡着了。朱韵无奈掐着腰，看着雪白的床单上并排躺着的三个小朋友，扑哧一声笑了。李寻刚好洗完脸从盥洗室出来。 怎么了？ 你看他们仨像不像三条大虫子？ 李寻站到朱韵身边，像模像样地看了一会儿。 挺像。 朱韵嘿嘿笑，李寻从后面环抱住他，朱韵顺势往后靠了靠。 干什么？ 不干什么。 他们仨看着要睡一阵呢，要不要出去转转？ 李寻思考几秒点头。飞扬公司的海外分部负责人早就为他们准备好车。李寻载着朱韵一路漫无目的的乱转，开了没一会儿，意外地到了国中国梵蒂冈的地界。梵蒂冈面积不大，人口不多，却有着全世界最著名的教堂和博物馆。反正李寻和朱韵闲来无事，便下车游览。可能是时间较晚的缘故，他们没有排很长队伍就进去了。博物馆恢宏非凡，举世闻名的拉奥孔雕塑坐落于八角中庭，游客们不断拍照留念。朱韵天生缺乏艺术细胞，陪着李寻面前看了一会儿就开始犯困。李寻拉着他的手以免走散。潦草地逛完博物馆，他们来到圣彼得大教堂。为了给朱韵提神，李寻先带他去爬教堂顶层。100多米的高度，几百阶的台阶，爬到最上面的时候，两人都出了一头的汗。时值傍晚，天边是温柔的红晕。这里是梵蒂冈的制高点，也是全罗马城的制高点。眺望远景，朱韵微微发怔。 歇会儿吧。 哎，旅行真放松。 朱韵伸了个懒腰。 你说我们留了这么多工作，他们在国内是不是要累死了？ 哪儿那么容易死啊？ 朱韵笑了笑。下方是椭圆形广场，广场周围半圆形的长廊里耸立着多立刻柱式的柱子，柱子顶上有140尊圣像引人注目。晚霞从后方照来，好像圣徒们真的站在天际看着世间，风都带着温柔和神圣的味道。 要是那兔崽子真不愿意学，等毕业就给他送傅一卓那儿吧。 李寻忽然说道。 真的？那他可要高兴死了。 李寻无奈。 不然怎么办？ 你不是要抓他成绩吗？ 李寻轻笑，深呼一口气，释然道： 算了，一辈子太快了，让他自己折腾吧，万一真混不下去，多给他留点钱就是了。 朱韵伸手在李寻背上揉了揉。 不会混不下去了，思琪多好看啊。 就他妈剩一张脸。 幽莲也行啊，他从小就喜欢傅一卓，正好傅一卓也没孩子，让他们俩一起玩去吧。 提起这件事，李寻稍稍停顿了一下。朱韵察觉问道： 怎么了？ 你猜傅一卓现在干什么呢？ 我哪知道。 李寻斟酌片刻说。李寻看了看表说： 现在北京时间晚上11点多，他应该在战场呢。 他又去找任迪了？ 嗯。 这么多年了还没放弃呢？ 谁知道了，不过也怪不了他，任迪那人。 李寻想起什么，看向朱韵。 我之前跟他打赌，他要是能吃下任迪，我就让你给他手绣一面锦旗，上面四个字，功德圆满。 你们打赌为什么要把我算上？ 反正也不可能的事，赌就赌呗。 为什么不可能？ 要可能早可能了。 李寻说完静了一会儿，低声道： 这么多年了，经历太多事了。傅一卓这人也是闷，他要是早告诉我他的想法，10年前京城吸毒吸死的时候，我就帮他一把了。 京城的夜才刚刚开始，繁华的北京一角有家很不起眼的面馆，因为物美价廉，所以在附近居民里的口碑相当不错。店面营业到后半夜，给来来往往的夜行生物提供了落脚之处。如今傅一卓正坐在店铺里，他一身得体正装，跟店铺的风格不是很搭调，自然挺直的腰板和抹着发蜡的头发更是让身旁吃面的大妈频频侧目。傅一卓察觉到大妈的视线，冲他微微一笑，大妈老脸一红，险些被骨头汤呛到。门口叮铃一声响，一个女人走进来。深秋的天气里，她只穿了一件白衬衫和一条黑色长裤，轮廓比起从前更为尖锐。她黑发凌乱，随意扎起，脸上依旧画着惨白的妆，进屋便带进一股冷气一样。要找的目标无比显眼，任迪步伐凌厉，几步走过去，坐到傅一卓对面。他入座便搭起腿，细瘦的脚踝白得发青。傅一卓起身，等任迪坐稳后微微欠身： 任小姐晚上好。 为什么约这种地方？ 任迪冷漠地问。傅一卓坐下，永远那副笑盈盈的表情。 因为这里可以抽烟。 任迪正掏烟的手指顿了顿，浓妆之上的眼眸挑向对面。傅一卓伸手： 请便。 任迪缓缓抽出烟放到嘴里。 如果时光倒流，你觉得傅一卓会想回到10年前吗？ 朱韵问李寻，李寻没有回答。朱韵自答道： 我觉得不会。 李寻也没有问为什么。朱韵迎着晚风看向远方。 人真矛盾，碰到坏事都感慨人生若只如初见，可比起日出，大多数人又觉得夕阳更美。 朱韵转向李寻，恰好李寻也正看着他。朱韵拨了拨李寻衣服上的碎屑： 虽然一路吃了很多苦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回到从前。 李寻终于开口： 为什么？ 你没听过蝴蝶效应吗？如果回到从前，万一哪句话说错了，哪件事做错了，我们现在可能就不会一起在这看日落了。 李寻笑了： 你真的是离不开我。 朱韵一本正经道： 不，我是出于人道主义。 具体点说说。 朱韵捧起他的脸： 我大学时候就这样想了，我要是不跟在你身边， 你早晚有一天要横尸街头。 李寻垂头，笑得肩膀轻颤。没等朱韵回神，李寻已经稳了下来。周围还有其他游人，朱韵脸颊通红。 你干什么？ 谢你救命之恩呗。 朱韵暗暗踩了他一脚。李寻抱住他，朱韵从他的肩头望向远方。 对了，李寻。 嗯？ 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。 说。 虽然田修竹家在法国，但我们第一次正式碰见就是在意大利。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。 朱韵。 嗯？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？ 朱韵闭上嘴，下巴垫在他的肩膀上，强忍住笑。他绝不会为了躲避痛苦而回到从前，他是如此挚爱如今的生活，他们走的路完完整整，虽然有痛苦和伤害，但他们都撑过来了。 我不饿，你要吃东西吗？ 任迪问。傅一卓摇头。任迪嘴里咬着烟，还是冰冷的表情。 去定家好酒店。 傅一卓微睁眼。 什么？ 任迪默然看着他。傅一卓意识到当中含义，眼睛慢慢睁大，那表情在这么大块头的男人身上着实有些显蠢。任迪转眼看向灯火通明的夜色。人真矛盾，总想改变痛苦的过去，可少一分一秒，蝴蝶的翅膀也会掀起风暴。纵使生活不如意很多，可一想到若真的改变了过去，人生路上就可能再也碰不到曾经慰藉过我们的人，便又会感到死一般的不舍。半夜了，侯宁正打瞌睡，隐隐听到床上有动静。他起身来到病床旁，董思阳已经醒了。他本在龇牙咧嘴地调整身体，见侯宁来了，瞬间不动了。侯宁低声道： 伤还疼不疼？忍得了吗？ 董思阳听了，扯了扯嘴角，比哭还丑的笑容里竟能看出一丝沉淀的潇洒。 你问谁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